你在春天想起，想起初见，也想起再见，想起火车午夜开走之前，慢慢回首忘掉的脸。你在夏天想起，想起年少，也想起白头，想起月亮在天上升得很高，明明白白照着拥抱。你在秋天想起，想起攀冬，也想起心动，想起十月中终终会成空，风吹散了背影和笔，